4.86%，京东集团354.8%跌4.4%，恒生中国企业89.7%跌1.12%，恒腾网络3.63%系升咗7.3%，盈富基金24.82%跌2.8%，斯摩尔国际46.85%升5.95%。药明生物101.3%跌4.4%，恒大汽车4.5%升5.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3，日元114.99，瑞士法郎0.934，加元1.272，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港金系报16,7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1.96美元，卖出价系1,793.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2。呢一次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不少人认为通识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培养学生博雅融通的能力。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和价值又是什么呢？岑日飞同嘉宾林超英、吴思源、黄冠成一起讲大学通识教育，并悼念陈再礼博士。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和内地都倾紧通关，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机场我哋主要输入嘅来源点分到外地航班同埋国内嘅航班，呢一个系一个好大考验。入边嘅物流同人流究竟有冇办法分得到？双方要交换下意见，点能够做得稳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婚姻。 饰演乔四美嘅演员宋祖儿就咁样形容佢自己嘅角色： 乔四美是敢爱敢恨，面对爱情的时候义无反顾，是活在梦幻里的女孩子。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一个话题，是讲大学通识教育，并且悼念最近逝世的陈再礼博士。咁啊，陈博士咧喺10月10日已经离咗世噶啦。咁啊，我哋今日讲大学通识教育咧，因为陈博士咧可以讲系香港通识教育、大学通识教育嘅推手啊。咁其實佢有多重身份嘅，因為佢係英屬哥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嘅物理系博士，咁咧亦都係喺香港大學數學系教咗30多年。咁啊，同時佢又係一個話劇嘅發燒友，所以推動咗好多香港嘅話劇嘅創作。如果要講陳博士嘅話劇，我諗今晚要揾阿盧偉迪嚟噶啦。嗱，我哋今晚咧就先講 陳博士的其中一個身份就是大學通識教育。咁啊，請嚟幾位嘉賓，一位咧就係前天文台台長啊林超英，阿超英哥。 哎，你好。 咁啊，另一位咧就係阿吳思源咧，就係佢以前係突破機構嘅負責人，亦都係幫過陳博士協助過好多同大學通識教育有關嘅活動。仲有一位咧就係應該係陳博士以前嘅左右手啊，佢係香港大學通識教育嗰個課程部嘅主任。咁啊，後來又長時期喺呢個消委會度工作，而家退休。咁咧就話，我諗三位咧都可以咧，一方面講起大學通識教育，另一方面咧亦都講起呢個係陳博士嘅一啲有趣嘅過往嘅嘢咧，追憶下佢咁樣。咁啊，我首先要申報利益先，因為陳再禮博士啊係我親戚。 哦，係咩？係啊，我而家先知。 你哋而家先知啊？ 而家先知。 咁啊，我同佢有姻親關係，因為佢嘅細佬就係我嘅姐夫啊，我嘅姐夫。 哦，你姐夫。 啊，我姐夫就係佢係排人第二嘅，我哋叫佢二哥。佢嘅細佬啊，阿陳再偉又唔係陳再禮，就係我嘅姐夫，我家姐嘅丈夫。 哦。 所以變咗係有一種姻親關係喺度。所以變咗係係， 哇！好特別啊， 好特別，好特 別。 咁啊，我首先問下阿超英哥先啦。 嗯。 你或者講少少你同阿陳再禮博士交往嗰個過邊個咧？ 哦，以往少少。我喺呢度係最低級嗰個啦，我係佢學生啊嘛。我喺港大讀書嗰陣時咧，我係讀數學同物理嘅。 係。 咁咧，佢就教數學啊嘛。 係。 所以佢教過我㗎。係。 佢 教我啲數學。我而家都唔記得七七八八噶啦， no. 就不過當然啦，佢教嘅係點樣解決數學問題嘅方法，咁即係嗰個思維咧就喺度嘅。 係係。 咁咧，但係好得意嘅喎，到後嚟咧，我又同佢有好幾段嘅來往。 係。 就佢喺港大搞通識教學嗰陣時咧，啊，佢又諗到捉我去講下嗰啲自然啊同人嘅關係嘅，就另外咧。佢又揾我去，即系陪太子讀書啊！捉幾個學生嚟咧，就我同佢一齊睇書。咁第二本書我睇咗。 即係做 mentor。 係啦，冇錯啦。啊，即係閱讀師有計劃啦。咁啊，咁我揀咗兩本書俾啲學生睇嘅。咁嗰陣時五六個學生嘅。啊，好奇怪喎！呢五六個學生啦，雖然交往時間唔係好長咧，啊，而家碰到仲有偈傾嘅。就原來即係一睇兩本書咧。咁佢哋就會啊，都記得好耐嘅，因為我俾過兩本書佢哋睇咧，都我自己覺得都幾過癮。 你記唔記得書名啊？ 記得。 你俾聽眾分享啦。 一本咧就是、唐君毅嘅《人生之體驗》。 哦， 哇，好犀利呢本 係。就係佢嘅啊，即係唐君毅全集嘅一之一啊嘛。 啊，依本係好多人咪最容易睇嘅。哇，其他啲就難睇啦，因為係。 因為佢呢本嘢咧就。佢嗰個文體都幾得意嘅，初初睇唔習慣嘅，好似白話雲，但係咧 又加得好啲字符者啊個字。 佢咧就，但係佢又溝咗啲西方哲學思想落去嘅、哦，就咁所佢全本書精華咧係得個好細答嘅啫，即係人生之肯定咁上下啦嚇，好似寫新詩咁樣嘅。咁但係咧，即係嗰本書我由三十歲睇到而家，攞筆攞嚟攪一次，都次次都覺得好過癮。 係， 但係佢寫嗰時三十幾歲。咁就我叫啲學生睇呢本，咁就好中國嘅，就但係溝少少西洋嘅思想，不過好中國，好似新詩咁樣。另外一本咧就叫做 Edward Wilson， 就咧佢係美國嘅，佢就寫嗰本書叫《On Human Nature》，即係講又係講人性嘅。咁咧我叫就有一好西方嘅講法。哲學咁講法，就有啲動物性質嘅講法，即係當人係動物咁樣講。咁咧，嗰啲學生哇，呢兩本又好鬼唔同喎，但又寫讀書報告喎。咁咧就呃到佢哋咧，即係有啲偈傾下啦。有個學生幾得意嘅，佢話：哇，唐君毅寫嗰本書應該係個死咗嘅人先至識寫嘅。咁對佢哋啲刺激都好大。 係。 咁就即係我覺得陳再禮幾得意咧，佢諗到啲咁嘅橋咧，即係其實我哋相交唔使好耐咧，其實就可以幾廿年後有偈傾嘅喎。咁就後嚟佢去咗浸大做咧，咁佢又搞咗啲 人民素質教育， 係啦， 負責開創依個， 因為佢喺港大開完山就去浸大開山啊嘛。咁就佢搞嗰啲俾學生聽嘅嘢咧，佢又醒喎，佢又買報紙俾公眾報名聽嘅， 係。 咁我就去聽過啲課程。啊、但係佢見我嚟聽咧，就話你嚟聽，不如你嚟講。結果我又喺佢嗰度咧，就有啲短期課程，一次啊講六課嘅啫。咁咧，哇，又爆棚嘅喎、 哦。係啊， 咁就喺講嘅過程之中咧，其實即係你都知啦，講嘢係學習嘅最好方法啊嘛。將我啲零碎嘅講法咧、諗法咧，就撈埋一堆咧，砌翻個故仔出嚟。咁咧就有啲人聽完之後啊，都好耐有啲溝通㗎。咁後嚟我教咗好幾年嘅。咁所以咧就佢又令到我增長咗唔少，即係教學相長啊嘛。就令到我即係叫做乜嘢都諗通佢啦。我因為我由差唔多由宇宙大爆炸講到而家嗰啲消費主義咁樣，即係一個所謂人類大歷史嘅講法。咁到後嚟咧，仲有一次仲神奇，我都退休咯。佢咧就佢都退休埋，但係咧佢係走咗去內地搞通識教育喎。 係， 我俾佢捉咗去汕頭大學，結果咧我做外賣做到去汕頭大學，就翻翻我鄉下，我潮汕人 咯。哦，咁你都似啊！你個樣子真係似潮州人 啊！哇，鄭姐照燈 我都似潮州人噶，係啊。咁咧就結果佢令到我做外賣做到去外地啦。咁就係跟住，我覺得佢係好厲害嘅，即係本來係一個讀物理嘅， 係咯。 但係佢教咗數學喎， 又係咯，我嗱佢唔係教物理喎， 係教數學。 點解廣大物理係唔請佢，而數學係請佢咧？ 嚇，因為數其實數學同物理好大關係嘅。楊振寧解決佢嗰啲問題。後嚟嗰啲都係要用好特別嘅數學方法，或者發展到新嘅數學方法先解決到噶嘛。就其實佢寫後嚟寫咗本書叫做咩破格思考咧，入邊佢都用咗好多咁嘅數學物理嘅題目嚟講。其實讀數學唔係死咕咕噶，都要創意嘅。咁所以咧就當年都好用嘅，就揾一個讀物理嘅人嚟。教數學，不過因為今上讀物理嘅人嗰個時代數學根基要好好。 係 咁就，但係我覺得佢最好嘢嗰樣就係喺教學之外，仲有個戲劇啊嘛。係 啊， 而且佢嗰個影響力係翻到入去內地， 係 好遠嘅喎。 佢喺中央戲劇學院做客座教授，同埋喺上海戲劇學院都做啊嘛。 係啊， 係啊， 去到外國嘅大學都一樣去做客座教授嘅喎。即係根本上咧，佢係一種兩邊嘅人。不過我的觀察就是咧，如果走去讀大學嗰陣時候會讀物理嘅咧，有人教聰明咗我啦，就係、是、呢種人其實係好浪漫嘅人嚟嘅，因為咧讀物理嚟做乜嘢呢？而竟然去讀一樣冇用，好似冇用嘅嘢咧，其實呢種係最浪漫嘅人啊嘛。而且呢種人咧，其實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因為懶，因為咧讀物理就可以讀最少嘅書，考最多嘅試噶嘛。你哋兩位有冇咁嘅感覺啊？ 唔使點讀書嗱，黃冠成我知佢都係跟我阿哥學喎，係咪？我阿哥就教數嘅，中文大學就係數學教授嚟嘅，又係 又 係岑家平。咁我知佢都係讀數嘅，係咪？ 唔係㗎，我讀地理㗎。 你收收數。 但係因為中大嗰陣時，我哋係有通識㗎嘛。咁咧就要我係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咁就一定要收埋理科啊、文學院啊嗰啲咁。咁就係阿陳博士教我噶啦，就係話即係叫我去讀科叫數論，即係一個文科生走去讀科數論，其實都幾危險嘅嘢。 係啊係啊， 嚇！咁但係喺佢嘅影響之下，就即係覺得呢個世界好多嘢我哋應該要識嘅。咁阿岑教授亦都教識咗我哋一樣嘢，就係數學唔係淨係我哋計嘅。佢第一堂就同我哋講，你哋嚟特別係啲文科生啦，全部都希望呢個課程令你知道，即係去點去欣賞數學。 哦， 咁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大學通識嘅其中一個好重 要嘅。我都唔知我哥啲咁樣嘅睇法，我以為佢計數咧，原來佢都識得呢啲哲學性嘅數學嘅理解嘅喎。 嚇，咁其實呢科對我日後嘅工作係影響好大。即係我未必係識得去計算，但係真係嗰個學識咗兩樣嘢，一個就係話你點去論證。佢大半個學期教一樣嘢嘅啫。就係點樣去證明數嘅無限大係存在嘅？咁其實就唔係一個數學問題，而係一個即係邏輯推論嘅問題。咁呢個影響好大，即係話將來即係喺日後喺做嘢裏邊咧，即係學識咗點樣去推論 去證明，特別同老闆解釋，即係你點解嗰樣嘢做得到？你用乜嘢嚟有證據？你唔係淨係拗嘅咁。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佢隔兩樣嘢嘅啫。我記得第二個咧就教呢、這個概率，當時係好新嘅 Markov chain。我唔知道中文點譯啊，即係一件事影響第二件事，然後接住過嚟一路影響咁嚇。咁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對於日後好多。在策劃上高啦，喺對未來嘅即係感覺咧，嗰啲咁嚇。咁所以即係當時因為中大嗰個系統都仲係有呢啲嘅即係學院嘅通識嘅嚇，咁所以就收咗阿岑教授嗰個嘅即係數論嚇。我就唔係讀數學嘅，讀數學就唔准收噶啦。翻轉頭就 咁啊，吳思源，你啊同阿陳在禮博士如何交往起上嚟咧？ 嗱，咁啊講起都有個叫不解之緣啦。其實講起都差唔多25、26年前嘅事。 佢喺1995年就開創呢個廣大通識 課程。係啦，嗱，咁佢咧就喺之前咧，佢除咗喺廣大擔任數學系嘅教授啦。咁佢仲係咧，就係一個叫康寧堂嘅宿舍嘅個舍監。咁嗱，我第一次 喺個明源堂做過導師喎。 啊，佢係做過係嘛？嗱，咁當時康寧堂咧就辦一個嘅夜晚嘅講座俾佢哋嘅宿生咧，就係講97問題。嗱，咁當時係應該係92、93或者咁上下啦咁樣。咁啊，陳教授咧，佢係請我去講。咁其中一個對話嘉賓咧。就是阿施南生，咁我記得嗰晚咧就講啲乜就唔記得啦。咁總言之咧就座無虛席啊！嗰陣時嗰個年代嘅大學生咧就好純情同埋好想學嘢嘅。 阿超遠哥，你邊間宿舍噶？ 我明源堂嘅。 你明源堂啊？即係。 系啊， 咁你同阿冯以云先生都熟嘅， 熟到好紧要添啦。 第时搵埋约埋佢同你一齐饮茶咧，真要。 系啊，系啊，冇错啊。 佢而家同我一齐住埋一个同一个大厦嗰度嘅。 系咩？ 哦，而家都喺北角住啊，陈教授啊。OK。嗱，咁嗰晚咧就讲完咗之后咧，阿陈教授咧就话：，不如咁啊，就佢揸车就车我同阿施南生咧就落去希尔顿酒店就饮咖啡，凌晨9:00-10:00。咁咧就傾咗成個幾鐘頭，咁之後咧佢就再聯絡我咧，就後來就1995年咧，係阿黃金武校長就開創個通識教育啦。咁佢就請阿岑就請阿陳在禮咧就擔任嗰個嘅統籌主任。咁啊陳教授咧佢又聯絡我，佢話喂阿吳思源，咁你哋咧就當時我辦個突破雜誌啦，佢話呢本雜誌咧好通識喎，咁不如你咧就過嚟咧就同我策劃啲課程。咁我哋就搞好多類似人生對談啊，各樣一啲嘅，即係有6堂、7堂咁樣，又有唔同嘅宗教，一陣就佛學基督教、天主教諸如此類啦。咁自此之後咧，一路咧就同阿陳教授有接觸。咁再跳到咧，佢喺廣大退休，佢就去咗浸會大學，就辦個人文素質教育。咁佢就再請我咧。就過去喺浸會大學咧，我有2年咧就兼職嘅工作，又係同佢策劃咧，係個通識教育嘅課程嘅。 哦，即係嗰次唔係幫手，仍請你喺浸大。 係啦。咁我就係一部分時間咧就幫佢咯。咁佢都係一個嘅奇人嘅，咁我又帶佢睇過醫生嘅，我又帶佢乜嘢。咁其實咧，佢每一次咧，佢都時常令人咧就喜出望外，因為佢我諗佢細個咧都係古靈精怪嘅。你睇佢對眼咧，即係諗嘢咧。就斬下斬下咧，其實佢好多新嘅念頭、新嘅點子，就即係同佢本科嘅教育咧，就似乎係無關。但佢係一個即係全面通識嘅人。 哦，因為佢推廣一種意念，咪叫全人教育嘅， 係 喺浸會啊嘛。佢又寫文章都係推廣呢樣嘢，要全人教育。因為佢自己本身點解佢搞呢個大學通識教育咁成功咧？我覺得因為其中嘅因素就係話佢自己本身就係一個好通識嘅人。 系啦， 如果人自己本身唔通识，你推广咩通识教育？教授系一定要通识。 啊，同埋佢好好奇噶。 啊， 佢好细个见天上嘅飞机飞啦，佢细个中意画画噶嘛。见天上嘅飞机飞咧，第一就画飞机啦，跟住画画就揾咗个喷射筒啦，跟住自己去谂喷射筒入边啲嘢点解会有热气喷出嚟，自己画埋嗰个喷射筒嘅原理，自己谂。佢系好中意乱咁谂嘢噶，即系佢系。佢一時又畫畫，一時又走去研究嗰啲氣流，即係根本上咧，佢任何時間個腦咧係跳脱嘅，走嚟走去嘅。 咁啊，嗱，依個黃冠成，你應該係同佢好熟噶啦，因為你嗰時係 佢搞香港大學通識教，你做嗰個通識教嘅課程主任係嘛？ 係， 呢啲差唔多佢嘅左右手嚟嘅應該。 其實早過咁，我係1974年識佢嘅，嗰陣時我只係一個中學生，就一起搞話劇。 哦， 佢係我哋劇社 嘅。哦，中學生已經識㗎。 應該再早啲添。其實我喺中學生嘅時候我就喺 Old Horse 蜜源堂度咧就屈蛇， 哦、 就屈佢哋社監阿馮 Sir 啦，佢啦吳清輝咧都識我哋。哇，點解有啲中學生喺度過夜嘅咧？咁即係因為係即係搞話劇嘅原因。 啊，佢嗰時係做導師，做導師。 都做過因為 做過一段時間社監， 亦都係因為阿馮 Sir 就 sabbatical， 即係有個咁佢就做過一年嘅。咁但係之後咧，就1975年開始咧，就佢做我哋劇社嘅顧問啦。 啊， 咁亦都當時其實佢亦都有導幾套戲啦，包括引入嚟嘅布雷希特。 係啊，布雷希特 就《純真與例外》做咗三次，都係我幫佢做助導。 啊，沙膽大良。 沙膽大良亦都係就我幫佢做舞台監督。咁即係總之咧，就74到85年咧，佢搞嘅所有大嘅戲咧，就都係我哋要幫喺側邊要幫佢手揾人埋班啦。總之就係打雜啦，就服侍佢啦咁。咁就到85年咧，佢就同一班文化界朋友就創辦咗呢個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咁又掹咗我去負責做呢、這個節目部同埋宣傳部嘅，咁一路都做到88年我轉職過去家計會之後，咁嗰幾年亦都係搞咗好多大型嘅活動啦，特別係喺中港文化兩地交流嗰邊，其實都做咗一個好新嘅模式，都好有效嘅模式嘅。咁之後因為我轉咗職啦，咁佢就去到97年咧。又掹翻我翻去即系港大度幫手，就係即系就做嗰個部門嘅主管咁樣嚇。咁、所以都合作真係廿幾年噶啦。咁你識就識咗40多年啦。 咁、你就真係對佢好熟啊？點啊？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下佢點解對話劇咁發燒啊？一個數學一個科學家研究物理研究數學，我又冇乜點同我從我同佢嘅交往，我好少同佢傾到關於個話劇方面嘅問題。但我知道佢好。好發燒嘅對話劇，係嘛？你亦同佢參與啊嘛，74年開始啦嘛，已經係嘛？ 我諗其中一樣嘢，佢係對文字同語言其實係好敏感嘅， 係嘛？ 咁你大家見佢寫好多嘢啦，咁同埋佢所有嘅活動嗰個推廣，其實個文字嗰度係執著得好緊要，即、係我哋真係逐粒字執嘅，嚇、咁另一個咧，其實佢頭先阿林生都講咗啦，佢對呢、這個美術嗰邊咧，亦都係好嘅。 畫飛機 係啦，咁但係咧，話劇最好玩咧，就係話你樣樣都可以擺曬落去。因為你又要有嗰個即係美感啦，又要有即係對語言嘅敏感啦，咁仲有整個統籌，其實都係好重要嘅。 好啦，阿黃冠成，我哋要休息一陣，聽首歌翻嚟繼續講依個大學通識教育同埋悼念阿陳再禮博士。依、這個就磅嘅啟示啊，關直健唱嘅。 想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 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 为手可创造光心，关注定破浪， 记在人海中同行， 但求齐力干。 50多名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完成度假的游客返回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驶至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以西大约45公里的一段高速公路时意外起火。当局救出7名乘客，将他们送往索菲亚的医院治理，情况稳定。报道说，巴士大部分乘客都是来自北马其顿。北马其顿总理萨埃夫形容事件可怕，是巨大悲剧。保加利亚当局正在调查事件，初步认为与司机人为失误或者巴士机件故障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97点，升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88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1，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51美元，卖出1788.5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度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肇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找来美式足球协会创办人袁希俊和教练黎俊贤，带你认识美式足球的乐趣。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讲的话题是从大学通识教育是讲到悼念这个陈再礼博士，因为陈再礼博士就是首先在香港大学开发这个大学通识科的。那我们讲的陈博士呢，我就想起呢就是我们三位嘉宾林超英、前天文台台长、这个王冠盛，以前是港大通识教育课程的主任，和前突破杂志的负责人吴思源。我第一次认识超英哥就在，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林超英、就在天文台你的办事处那里，就是陈佐礼约我去。 是吗？ 我第一次见你就在那里见。 哇 你不记得了？ 哇我好善忘，善于忘记。 我就说那时他约我，你来天文台。我知道去天文台，原来就是他约埋 林主席仲有一位，我今晚陪，其實我哋唔可以太多人，嗰晚都係嗰日都喺度嘅，阿管仲年記唔記得？ 哦，嗰個管仲年，哦，我記得，我就去聽佢嘅課，喺浸大。 哦， 我是去聽他的課啦，就俾阿陳再禮捉咗去講嘢嘅，係啦，冇錯。 啊，嗰時我喺嗰度見館就，佢已經啱講就捐咗800,000俾浸大。 係係。 啊，即係佢做生意啊，嗰時成嗰時成功嘅，咁就變咗就係佢喺附近附近住啫嘛。不過我哋今晚依家冇咁多位嘅而家，咁啊，所以問題就話講起佢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嚟嘅。咁或者黃冠成講佢其實個創辦，因為當時你在場啊嘛，你當時創辦廣大個。香大的通識課程的理念有什麼特別呢？ 其中一件事很重要的呢，當時黃校長黃錦濤校長呢，就覺得即 他選人選對，選很多人給他選，選一個數學系的教授做， 其中一個背景就因為當時有黃校長， 黃校長做過學歷史嘛， 是啊， 但是他 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的會董來的， 是 都有下來看我們的活動，所以就即是跟陳博士這樣是相熟，即是知道他是即是做文化那邊的事情，黃校長就覺得即是大學，港大的學生，即是尤其是90年代就太過所謂專啊，即係其他嘢唔知道，所以就覺得就係話另一方面咧，校園生活其實都有啲問題嘅，即係嗰陣時就興要頹啊，要廢啊，即係嗰種咧。 係咩？問阿超英哥就知啊，你冇頹冇廢啊，係嘛？ 九十年代喎，九十年代就同我哋六幾七零年代好唔同啦。 係啦，咁因為我有幫佢哋，即係廣大一路都做佢哋嘅 mentor 嘅，所以我都一路咁多年，我都知道嚇，都有收到啲學生咁嘅投訴。咁即係翻翻轉頭就係話，咁點樣可以幫到啲學生個即係個人作為一個人嘅質素咧？咁樣咁就所以諗翻就係話用一個即係通識教育嘅理念。咁當時其中揾我入去嘅時候咧。已經轉咗係阿鄭耀宗校長啦，咁而阿鄭校長又咁巧又係阿陳博士嘅大學嘅同學同房嚟添嘅，嚇喺加拿大嘅時候，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可以話俾到佢資源啊，相對嚟講係多再多一啲嘅，咁所以就可以即係有一啲多一啲嘅全職嘅職員啦，咁阿陳博士揾我入去嘅時候，同我講其中我嘅一個責任咧，就係要開所謂 value and culture， 即係價值。即係喺大學裏邊咧，開一啲關於價值同埋文化嘅課程，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要豐富學生嘅校園生活。 啊， 咁即係所以我去到嘅時候咧，就係開咗一啲即係關於係舉例啦嚇，現代主義啊，女性主義啊，即係後現代主義啊呢一類嘅思潮嘅文化啦。另外亦都即係譬如同阿周樹陽博士合作嘅時候，就係一系列嘅關於所謂未來時域，即係啱啱進入2000年啦。千禧年代啦，咁其實世界有好多嘅變化啦，咁另外阿岑生你記得嘅時候有生死之間啦，嚇， 係， 咁另外一個系列就係阿陳麗雲教授策劃嘅，就是、關於呢、這個即係生命經歷，即係當時我哋都有少少跌眼鏡嘅，即係內容係講乜嘢咧？就邀請一啲即係曾經係遇過喺生活上、生命上都遇過好多嘅災難性嘅事件，包括可能工傷令到傷殘啦。包括被家暴啦，包括可能係被性侵啦，咁樣呢類嘅當事人嚟講翻，即係一個咁樣嘅生命嘅經歷嚇，係嗰陣時仲特別係喺午間 lunch time 嚟嘅。咁初初我搞負責搞嘅時候，我都好擔心有冇人嚟聽啊，咁冷門咁悲情嘅嘢。咁結果咧係即係每次都接近200人嘅，即係喺即係要犧牲食晏嘅時間嚇咁。即係其實反映咗，即係話大學兩位校長都好啦，尤其是陳博士咧，其實佢哋係睇到即係大學生本身有個潛在嘅一個學習嘅動機嘅。呢、這個喺陳博士好多文佢都提過，即係個內在嘅學習動機。咁呢個亦都係即係通識個設計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原理。即係話當然我哋嘅課程亦都有講廣告啊，有講管理學啊，有講呢、這個即係當時好興嘅科網啊嗰啲，我哋都有嘅。咁但係更加多咧，我哋就係話堅持咧，係有一啲係可能只係少部分學生有興趣，但係嗰少部分學生咧，可能喺未來對個社會嘅影響係好大嘅，即係我哋所謂個最領先嘅嗰5%嘅意見領袖，即係嗰啲肯學嘅。咁我哋唔應該係 忘記了呢班學生而滿足不到他哋。咁所以但係咧，大學當局咧就因為佢要計數啊，咁咧就要求我哋要交人數嘅，即係每年。咁啊弊啦，咁因為即係平均咧就要我哋40人一個課程當時。咁我哋咧就於是咧就即係我同阿陳博士諗嘅方法咧，我哋就叫做三三制。我哋有三分一咧就係300人嘅。咁啊，我哋交數，然後有三分一咧就係40人嘅。另外咧，要大學要容許我哋有三分一嘅課程咧，我12人就開班噶啦。譬如頭嗰陣時嘅即係後現代主義啊、女性主義啊咁呢一類嚇，咁結果其實都有十幾二十人嘅，有啲甚至都超過40人嘅。另一個譬如有我哋都跌眼鏡嘅就係、是我哋揾咗阿關俊棠神父講易經。咁非常之冷門嘅一個課程啦， 而且係神父講易經， 即 係 我 佢博士論文嚟噶，嚇、啊！關仲同寫博士篇論文就係易經啊， 係啊，後屘變咗阿岑生你講啦嚇，咁我都唔知點宣傳，我諗住死梗啦呢次，即係咁我就歸咗落去十二人嗰個系列，咁結果咧就係、是、有幾多人報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只可以留到間課室係120人。 哦 一日就滿曬，即係結果有幾多人報我哋唔知啦，即係因為截咗龍尾。咁其實背後我哋睇到兩樣嘢嘅，一個就係話我哋唔好睇小同學嗰、那個學習嘅動機，係同埋佢哋個要求。而呢個香港大學佢哋一路都認為自己係全香港最高學府嘅時候，係、推動思潮嘅時候咧，我哋唔應該放棄呢樣嘢。但係更加重要嘅時候，我哋就係面對住，我諗呢個係阿陳教授成世人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我們面對著一班年輕人，我們作為他們的老師也好、家長也好，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呢？是不是就是說、教他們怎麼找工呢？當時我記得、鄭校長提出一個 很重要的指標、就叫 employability， 就是可 僱用性， 是的，就是找工、結果呢就在通識的委員會裡面呢我哋就極力反對嚇，咁、後屘就無疾而終啦呢、這個咁嘅概念，因為通識教育正正就係會反對呢樣嘢，因為人唔係淨係將來嘅身份，唔係淨係作為一個職員去做一份工咁簡單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喺阿陳博士嘅好多嘅活動啊，或者係佢課程嘅編排裏邊咧，呢、這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嘅概念，就係、是、話首先其實就好簡單嘅啫。我哋面對嘅就係一班十八歲到廿二歲嘅年青人，喺香港受咗十幾年教育，佢會識啲乜？佢更加重要嘅就係佢需要識多啲乜嘢，而係作為一個人嚇。咁、用我哋嘅顯淺嘅術語嚟講咧，究竟我哋叫佢扮大人啦，抑或學做人嚇、因為好多大學裏邊嘅其他大學裏邊，我哋見到一啲嘅通識嘅就係，譬如教你餐桌禮儀啦。即系嗰类啦吓，隔篱见工嘅 interview， 即系个面试嗰个技巧啦，即系点样写求职信啦，点样搞好你嘅你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好实用。 系啦，就系扮大人吓。咁但系我哋反思嘅时候就系话，其实特别系喺香港大学，系你始终差唔多系香港最精英嗰班学生，你想唔想佢净系识呢啲嘢咧？佢净系识呢啲嘢嘅时候，佢将来结果喺个社会里边。佢生唔生存得到呢？或者佢生存得開唔開心呢？咁、所以其中譬如話、幸福都係我哋一個、即係如果英文我哋叫 well-being 啦、即係福祉啦，都係我哋一個其中好重要嘅課題嚟嘅、我環繞咗呢個課題，其實都設計咗唔少嘅課程喺裏面嘅。咁、當然咧，亦都包括年青人好關心嘅、譬如係兩性嘅關係啦、拍拖啦、愛情啦、即係呢一類嘅。咁種種即係夾夾埋埋，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後期我總結了一個經驗，就是我們作為司長或者作為家長，對於年輕人我們最重要的不單單是去教他，而是更加重要的用英文說，我們就是要提供一個 window with a view， 提供不同的窗口，有不同的風景， 有視野、 通識教育就是開不同的窗口給你看、原來呢、這個窗口你就會看到這件事，向東面的你就會看到日出，不過你就要好早起身、向北面的時候你就可能冬天好像這幾天那樣就會很冷，你就要關窗、但更加重要的就除了一個即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學生不只是問我們做什麼有沒有景、只是看個前景，所謂 employability、而是你會知道其實離開了大學之後，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風景、 在大學的時候你可以看多一些，然後最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with your own view， 即英文有兩個的相關的東西，不單止風景就是有你自己的看法，這個就是即背後整個即是所謂通識教育的理念，甚至是對於所謂全人教育呢背後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我們的責任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就是做家長也是就是提供给他看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多少个方面有多精彩。当然有些未必是精彩的，譬如刚才我们讲到可能南欧的战乱、你去看到的就未必是精彩。可能思源帮他们搞去到柬埔寨垃圾山的、就不是精彩。你要看到可能人间的悲苦、然后你的责任是在哪里呢，我又可以怎么去选择我将来的路是怎么走呢、样。这个就是、背后最重要的個理念。所以開每一樣嘢我哋都會問兩個字嘅，就英文嚟講就係個 relevance and significance， 就係話個同我有乜關係，同學生有乜關係，關我乜事？但係講緊咧就係話佢意義喺邊度？ 但我同阿陳博士一齊嘅時咧，我就覺得佢搞呢個香港大學通識教育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同埋好堅持嘅，就話咧同第啲大學唔同，就話香港大學嘅通識教育係唔計學分嘅。第二啲大學係計學分嘅，咁所以第二啲大學咧，我冇講邊間咧，即係差唔多好多間都係啦，冇乜特別，除咗廣大，就因為計學分，好多學生去修呢個通識教育嘅時候，就因為個學分，甚至有啲學校咧係逼學生必修嘅，即係話根本就唔想上。咁你一唔計學分咧，嗱呢個好重要啊，就個學生嚟上堂係完全係自動自發嘅。嗱，你出現一種自動自發、一種充滿好奇興趣嘅心嚟讀咧，同你為咗學分嚟讀咧，完全兩回事。你完全話冇學分而都嚟上堂咧，咁個出發點咧已經加咗好多分嘅啦，已經。咁仲有第二樣嘢咧，我又發覺到，我成日我幫佢啊，講浸大我又幫佢手啦，廣大我又幫佢手啦，我教完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你哋分係十二人一班，嗰啲四人一班嗰啲，我次水山堂都成坐滿曬，成百幾二百人噶咯，全部。我就會睇到究竟嚟上學生係邊一系嘅。咁我就發覺係上嗰啲學生應該係精英中正嘅精英，去自動自發啦。咁我就發覺原來廣大有兩個系啊，專係上我堂嘅。咁我就發覺，喂，我教啲都係文史嘢嘅嘢，因為《孫子兵法》啊、《易經》啊、《禪》啊嗰啲咁嘅嘢咧。但是上嗰啲嘢咧，有兩個系嘅學生，我好特別嘅，佢哋比較多嘅。又依啲應該係廣大嘅精英，一個就係醫科。醫科生點解無端端要學《孫子兵法》啫？即係拗頭啊！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除咗醫科就係法律。 法律 law 嗱，依兩個其實應該都係廣大嘅精英嚟嘅，所以我亦都發覺到依兩科嘅學生咧，其實都好叻嘅，即係全部佢哋問問題啊，各方面我覺得好佩服，所以後來法律科咧，法律系啊，佢哋請我去佢個周年大會嗰度做一個演講啊，有次後屘完全事嘅時候，嗰時上個就有三位嘉賓，因為我嗰時同你講係。中國嘅法家，即係中國法家，即係中國人嗰個法治觀念同西方嘅法治係完全唔同嘅。嗱，依種咁嘅觀念咪影響到而家香港嘅問題，其實都係西方嘅法律對法律嘅睇法同中國傳統法家對法律嘅睇法咧，係完全兩個價值觀嚟。好似頭先阿黃冠成咁，咁我哋嗰時咧，其實你睇到咧，都睇到嗰時佢發嚟，佢請到三位嘉賓，一個係我，另一個咧就是、湯家驊。现在行政会议成员呢，这个就吴凯仪，很特别的，三个嘉宾可以代表都不同的价值观，他们请的嘉宾本身呢其实都有他特定的东西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很佩服他们，其实这些是广大学生的厉害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吴思源，你讲一下你怎样跟陈博士即是搞，我记得是浸会搞过几次。 是啊，就浸会就是大概是零應該是2010或者再之前幾年咧，啊，再之前幾年，咁啊，廣大咧就係千禧年初嘅，咁但係我就想講咧，其實兩個階段啊，剛才咧就阿冠成兄提起咧，就讓我咧係即係重温翻咧當時有幾個鏡頭。第一咧就阿陳博士都好注重咧，就是、一啲小人物嘅生命故事同埋經歷。嗱，頭先如果唔係阿黃冠成提咧，我都唔記得咗呢啲往事。嗰時咧有五間對談，五間茶座，五間茶座咧就真係座無虛席啦，成百幾二百人坐喺度咧。咁咧就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有幾位咧連續幾個禮拜咧， 就係、是、如果用而家嗱，當時就冇吳興呢個字，就係嗰啲叫殘奧嘅運動員啊。有唔同運動員，你而家又講起一兩個名，我而家依稀都有啲印象。嗱，佢而家嗰啲運動員都四五十歲啦，嗰陣時就好年輕嘅。咁啊，講下咧，就佢哋咧坐輪椅啊，就點樣咧？佢哋係即係要坐輪椅打乒乓波啊、賽跑啊等等咧，就吸引好多學生。咁另外咧，就好多咧，我記得有一位咧，就係、是、佢嘅孩子咧。是因為輸血而不幸染在艾滋病的過了身，他的媽媽就講他怎樣是照顧他的兒子。那很多這些動人的故事呢，他呢就一種呢就是中午就五間茶座，一種呢大概是五點零鐘至六點鐘就放學了這樣。這個呢第一個階段香港大學。咁後來啊，陳教授佢退休咧，去咗浸大啦。咁浸大咧，我又同佢辦好多咧，就唔同嘅對談啊。有啲嘅商人啊，譬如阿管仲年啊，或者管仲年應該屬於廣大即係廣大嗰個時代。咁另外咧就係頭先係阿冠成提到咧嗰、那個柬埔寨之旅，因為當時咧就香港好多學生咧就好有興趣咧，其實原本佢冇興趣嘅，就經過我哋推動咧有興趣就組團咧。就去咗柬埔寨，就唔單止睇嗰個嘅吳哥窟啦，佢仲咧就去埋咧嗰啲嘅扶貧啊、醫療站啊，咁翻嚟咧夜晚有一個嘅 briefing 啊，即係佢哋咧係講解翻佢嘅經歷咧，其實相當感人。咁呢唔同階段咧，我覺得嗱，如果而家要睇翻咧，即係可能就咁講，而家我哋好多醫生或者好多校長、好多律師。他們大約二十多年前是經歷過這個通識教育或人民素質的洗禮，我相信他們的生命是不一樣的。這些潛移默化的影響，因為他們不需要交學分交功課，如果當時他沒有興趣他不來，為什麼他拿著飯盒坐在那裡聽個幾小時兩個小時然後他走了，那這些種子呢就殺你佢嘅心入邊咧，而家發芽成長啊！咁我覺得阿陳再禮咧，就一個咧叫殺種嘅人。咁佢咧就將唔同嘅總之係營養好嘅種子咧，就殺落去。咁好多唔同嘅種子喎。咁而家咧就果實累累啦。我相信啊，即係呢個咧都係佢咧係一個好大嘅貢獻。 啊，咁啊，我哋又要聽首歌，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啊，依個大學通識教育同埋。悼念啊，陳再禮博士，呢首歌就係 At Seventeen 樂隊唱嘅《正教育》。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許你要睡一睡。那麼叫夜莺不要咳嗽，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不許清風擦上你的眉，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阿媽，你啲凳聲好大聲。 为亦决心留低。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延续现行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14日。另外，由下月九号起，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规定将扩展至包括 A、B、C、D 四类食肆。酒吧、健身中心和公众娱乐场所等，所有进入有关处所的顾客或使用者都需先扫描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以提高确诊个案暴露风险的追踪和检测效率和准确度。食物及卫生局又说，因应邮轮公海游运作渐趋畅顺，并考虑到邮轮运作需要遵守的一系列严谨卫生防疫措施，邮轮的人数上限下月1号起将由现在可以容纳人数上限的一半调整至 75%。 本港有超过471万人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经过271日接种旅程，终于迎来七成接种率的重要时刻。虽然七成接种率较预期来得迟，但对香港来说是重要的标志。聂德权呼吁市民继续努力，未打第一剂的市民尽快打，尤其是长者，合力提高接种率，为通关做好准备。本港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有超过450万人，超过96000人已经接种第三针。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5宗涉及变异病毒株，其余1宗病毒量不足以检测。个案涉及3男3女，年龄6至74岁。分別從巴基斯坦、英國和美國抵港，其中4人在機場檢測呈陽性，2人在檢疫期間確診，分別住在荃灣遠東思麗酒店和西營盤華大聖品酒店，其中一名27歲女病人住在上環永樂街永利大廈，在尖沙咀環球貿易廣場37樓工作，她潛伏期在本港曾經居住，工作和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港铁宣布延续 3.8% 车费回赠优惠6个月，至明年6月底，涉及金额超过2亿元，希望在疫情持续下和市民共度时间。被问到为什么今次提供的优惠金额较以往少，而且全月通加强版、港铁都会版和因应屯馬線通車的相關優惠都在明年1月完結，港鐵香港客運服務總監楊美珍表示，今次做法已經平衡本港經濟狀況的發展和港鐵本身的財務問題。他又說，雖然港鐵的本地客量有改善，但受過景線暫停和機鐵線客流量下跌影響，港鐵的乘客量仍然持續出現壓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14点， 下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72点，下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4， 日元 115.06， 瑞士法郎 0.933， 加元 1.271， 人民币 6.393，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6.64 美元，卖出 1787.2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天气干燥，初时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5度，新界再低几度，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又为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四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和内地都谈论通关，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最近我们的情况又好转，没有再发生本地确诊个案，而且呢内地专家团也都来了香港实地考察，也都两地专家开会讨论进展不错，所以种种迹象看上来我都觉得可能通关在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入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细杰，我靓唔靓啊？ 吓， 你做咩答唔出啊？ 哦，瑞文，我嘅意思系你唔好再买新衫啦，好唔环保噶你。 识咩啊你？我身上嘅布系有机漂染噶。 诶，咁啊啱噃，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搞社企嘅后生仔讲下有机漂染， 而我就请嚟环保妈妈张新月讲下臭仔经。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在《人心红利》这本书里面，有作者江南春的创业经历和他对于未来的判断。 广告与策划人经常这样说，如果创意不能够打动人心，这样就没什么意义了。而越是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之中，越需要找到消费者心智的开关，从而塑造占领心智的品牌记忆。这样品牌的人心定位是怎样找到的呢？ 《人心红利》这本书总结了三个方法，一是由企业的决策者讲出品牌取得市场优势的基本原因，二是和身处一线的最杰出的销售人员充分沟通，了解他们怎样切中市场的痛点，说服消费者，三是访谈忠诚的产品使用者，听听他们推荐品牌的真实理由。抢占人心的品牌定位一定是以三者合一，它既是产品的优势点，亦都是对于对手的差异点，同埋仲有消费者的痛点。一旦找到这个定位，市场行销者只需要做两件事，就是发掘创意和不断重复。 另外，书入面介绍了两种方式用来引爆品牌，一种是寻求共鸣式的自发传播，例如在社交媒体上面做内容行销，另一种是找住特定的场景来进行行销，进行高频率和强制的接触。在现在复杂变化的世界里面，每日都有无数个新的名词出现和消失，变化重要，但是不变的东西更加重要。大多数人强调变化的重要性，但是少数人却能够找住了那些不变的因素。 专注不变的人心红利，才能够洞悉成功的本质。 就好像江南春在书里面讲的，不确定的永远是环境，确定的是你的内心，要用确定的逻辑打赢不确定的市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心红利》，作者江南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咁啊，我哋嘅话题讲大学通识教育同埋悼念呢个陈再礼博士。直播室度有啊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有啊黄冠成、吴思源同埋小弟岑日飞。咁啊，我哋咧就系、是、讲起呢个陈再礼咧，有样嘢我觉得我哋冇提嘅，又话佢其实唔知几位知唔知？佢其实未翻嚟香港之前咧，佢系一个。好愛國嘅留學嘅知識分子，所以佢嗰時咧就同埋後來前浸會大學嘅校長啊吳清輝佢哋依班人咧，就喺外國咧留學生度咧就教呢個保釣運動，啊，即係嗰時講保釣梗係愛國嘅係嘛，咁所以我哋嗰時咧唔知誒幾位有冇睇過咧，就嗰時佢有本雜誌叫《斗手》。 我由第一期開始儲噶。 啊好啊，即係好有即係。有份量嘅，所有民中都有份量，就係佢哋嗰班人咧一齊搞嘅，都係全部話外國嘅留學生，啊，認為佢哋搞保釣，啊，所以佢點解後來啊陳再禮博士由廣大去啲浸會嗰陣時，浸會嗰時已經係吳清輝做校長啊嘛，所以好易過檔嘅，根本就自己一本嚟一早已經係 friend 嚟，可以去到出嚟啦。咁啊，揾日我哋講翻阿黃冠成，你講下佢嗰、那個通識方面係咪一啲特別嘅秘笈喺度咧？推動呢個通識， 而家總結翻啦嚇，即係當時可能因為同佢合作咗好耐，都幾有默契，好多嘢我哋都唔會特別講嘅嚇。咁但係即係今次咁就重新諗翻，其實佢嗰度功夫係乜嘢啦？總結一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所謂通識，除咗頭先講嗰啲理念之外咧，就係話佢同大學裏面嘅課程嗰個嘅，我哋喺設計上高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唔同。多先生亦都用過呢個 term 嘅，就係、是、一個呢、這個術語咧，就係叫做唔好用一啲所謂教科書式嘅方法。所謂教科書式嘅課程嘅編排就點咧？通常都係第一堂就講嗰科嘅歷史，第二堂咧可能講啲定義，跟住咧就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即、就、係、是、一個順序咁樣學落去。咁但係其實人學嘢未必係咁樣樣嘅。咁所以喺好多在設計的活動啊，或者是那些學習的課程裏面呢，其實他就很需很著意去即是破這件事的。其中我簡簡單單講一講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他教我們游水的時候，中午我們的暑假游場的暑假，我們就個個都學了很久都學不懂，他很喜歡游水的。咁啊， 我都不知 道。是啊，他就很憎我們個個都不懂游水。 我知道他太太喜歡游水，我不知道他都喜歡游水。 是啦，咁於是呢他就當時呢就設就話，因為佢個豪語咧，就係話要一個禮拜裏邊令我哋從唔識游水，到能夠由中灣港島嘅中灣游到去淺水灣七日、哦。咁當然背後咧就我哋啲嗰班都係踢開波嘅即係年青人啦，即係體力上冇問題嘅。咁、我哋梗係唔信啦。咁佢第一件事佢就同我哋講翻佢啲物理。阿基米德原則咧原理咧，佢喺黑板上計條數俾我哋睇。 哦， 跟住咧就人系应该会浮嘅，咁你信唔信科学啊？哦，我哋中学生嚟啦嗰阵时，信啦咁。第二嗱，呢个佢成日都用嘅，呢个亦都对我哋成世人好有用嘅。即系第一，你要相信科学；第二，你信唔信你系一个正常嘅人啦？咁我哋梗系正常啦。咁你系正常人，即系根据科学你就会浮啦。哦，咁啦，只可以吓。咁第三咧就系佢嘅招数就系话，就头先讲啦，俾个 一個超乎想象的目標嚟，即係七日內你要識， 嗯， 然後咧仲要係要即係所謂跨海岸咁樣遊過去，咁於是大家就即係好脆弱啦。咁嗱，呢個亦都係即係其中一啲招數，就係話喺學呢個都係一種嘅學習嘅動機嚇，即係有一樣嘢你冇想象過，但係又好令你興奮嘅一個目標咁樣樣。咁其實成件事咧。詳細佢點樣編題？個七日點樣咧？係好精彩咁啲，即係但係太花時間啦。好簡單一樣嘢咧，個原理係乜咧？喺佢後期嘅所有嘅學習活動，其實佢都斟酌呢樣嘢嘅，就係話唔係去教我哋正確嘅姿勢係點樣樣。以前我哋學極都即係游泳班咧，永遠都係教我哋隻手係點，隻腳係點，個姿勢係點。我哋甚至咧誇張到買咗嗰啲教學圖貼咗個黑板度，然後自己趴喺張台度喺度右手右腳咁學。咁你知係永遠都唔得噶啦。咁佢嘅講法就係世界上有三樣嘢咧，你上堂係學唔到嘅。第一個就係游水，第二個咧就煮飯，第三個咧打麻雀。咁佢話佢後邊嗰兩樣嘢佢都唔識啊，教唔到我哋。個游水咧就可以教我哋。咁其實咧，第一個原理佢要教我哋就是克服我哋嗰個恐懼。其实游水第一件事要学咧，就唔好咁用力， 系放松。 你越用力咧，其实你就越 下沉 去嘅，系啦。因为点解咧？你就要搏命吸气。所以第二样嘢咧，就唔好惊冇气吓。佢就用一啲嘅实验咧，令我哋知道咧，原来其实我哋喺水里边咧可以留好耐嘅咁。咁第三个关键嘅科学就系，原来你觉得自己冇气咧，就唔系因为应该调翻转讲吓，唔系因为你吸唔到气，系你呼唔到气。你越搏命吸气咧，就越唔喐，因为要夹个头出嚟水面啊嘛，咪阻水咯。 呢只系佢讲嘅逆向思维。 系啦，然后你又好紧张咯，越紧张嘅时候，你咪越容易沉咯咁。即系单系咁样样喺第一二日咧，我哋就克服咗呢、這个即系常犯嘅错误同埋心理吓、我哋放松啦，我哋要呼气，唔好紧张吸气吓。咁嗱，呢个咧就系即系好体现得到佢所讲嘅，即系唔系用一个教科书式。好着重個姿勢啊，好着重循序漸進啊，諸如，而係咧，你去剖析翻個人，其實佢喺學習裏邊個心理障礙係乜嘢？咁結果我哋真係啦，就係、七日之後，我哋真係由即係中灣遊到去淺水灣，哇，好巴閉，好開心。但係後屘佢就揭曉啦，就係、是、其實咧咁樣遊只係400码一打橫。你就以為好遠咁，即係實際上咧，我哋來回一次浮台咧就是、一樣嘅啫。嗱，呢個係一個心理上嘅嘢。咁於是，我哋慶祝嘅時候，佢仲講多一個秘密。佢根據阿基米德嘅原理咧， 哦，即係 人 係 真係會浮嘅。 係， 不過問題係幾多日之後啫咁。嗯 哇！呢、這个真系一黑色幽默啊！ 所以你唔好信啊！咁即系话咧， 呢啲就系从物理从游水去到翻去话剧啊，咪用话剧艺术细胞出嚟啦！依个黑色幽默就系、是， 同埋即系佢亦都教识我哋好多人，就喺话剧我哋宣传嘅时候咧。教識我哋點樣講故仔嘅，喺宣傳嗰度，大家頭先傳閱緊，當時喺特別喺港大嘅時候，所有嘅課程佢都會出本課程小盒子，每一個嘅項目都會有一段嘢去文字去介紹嘅，即係呢個用佢嘅術語咧，就我哋需要一個 central write up， 一個中央嘅一個即係文字嘅描述。咁呢個我哋喺1945年嘅時候咧，我哋去做話劇嘅時候咧，佢已經要求我哋咁樣做噶啦，因為我哋要打電話去買飛，咁你就只可以用一分鐘時間，佢就要求我哋寫一個好短嘅描述嗰個戲，一分鐘你就可以打動到人去買飛，就千祈就唔准講嚟捧場，因為呢個咧就係俾免你買咗飛都唔會嚟睇嘅，而係你一定要識講嗰個故仔去吸引到人，咁用嘅方法就頭先講啦，嗰個嘅關個咩事，有乜意義？嚟到描述佢，即系我哋将会做嘅嗰阵时，尤其是啲创作剧啦吓，即系嗰个咁。咁你会见到其实喺佢以后嘅所有嘅活动里边咧，呢样嘢咧其实全部都一路系做紧嘅，即系几十年嚟咧嗰个文字嘅描述就系讲出嗰样嘢嘅意义啦，同埋关我乜嘢事咁样样。咁所以佢除咗系重视呢个科学之外咧，其实佢亦都好重视点去讲一个故仔吓，去感动人。同埋咧，係同你自身嘅經歷咧係賴上關係，於是你就肯去學啦，你就想去學啦，你就想去聽啦咁樣樣。 我諗呢啲嘢都可以歸納到阿陳博士所寫嗰本書叫《破格思考》。係，超英哥而家就揸住嗰本書，超英哥或者你簡單同聽眾講講，呢本書其實最正嘅係乜嘢咧？ 嗱， 佢當然 點樣破格法咧？ 佢其實好多時係講創意啦。咁創意咧，其實都有方式、有方程式嘅，即係嗰啲方程式嗰啲就好機械嘅。而家好多課程都教呢啲咁樣嘅方程式，即係你而家要累積啲知識啊，跟住就橫衝直撞亂咁諗嘢啊，跟住咧就又篩選又撞，然後咧突然間悟出嚟之後咧，就變成一個創意啦咁樣。咁但係咧，佢本書入邊有啲講心法嘅，唔係淨係呢啲過程，而係話咧，其實你話創意哦 ，A 到 B 到 C 到 D 四格，個個都聽完都知嘅。但到你真係做嗰陣時咧，其實咧唔係咁順利嘅。你可能去到 B， 跟住棘住去到 C 階段咧，有個模糊階段嘅，好似條條路都唔通咁樣。即係佢，我覺得佢有啲嘢會帶出嚟俾人知道，就係話咧，喺呢個時刻咧，一個人要有啲能耐嘅。呢、這個能耐咧，咁就佢有個名嘅，叫做負的能量。我哋而家講親負能量，就好似好衰咁樣。 係， 但係佢呢個負嘅能量咧，其實嗰條負咧，我覺得係孭住咁嘅意思。即係話咧，嗰段時間咧，你孭住一啲好重嘅嘢，就唔知行去邊咧，你係捱得過嘅。即係要你信自己去嗰度咧，係去到嘅。頭先講嘅故仔咪就係啦，氹咗你，即係你覺得實到嘅。咁嗰陣時有段模糊，你都經過個模糊階段嘅，學游水嗰陣時得唔得㗎？都搞嚟搞去都唔掂，有段時間捉唔到嗰條路嘅。咁咧呢個咧就係其實我自己做嘢好覺嘅，即係翻工有時啲問題出到嚟之後，老啲夥計咪睇住你喎，你當自己老細，但其實你都唔知答案喎。咁但係嗰件事一定要做。咁咧就係我覺得成本書咧，我係最中意佢呢部分就係講一個人咧一定要能夠建立一個面對不確定。又好似就通未通嗰陣時咧，你要能夠頂得住呢個處境，就但係咧嗰一刻咧又唔好求其拿個答案出嚟，因為求其拿個答案嗰時咧，你就好似游水游游下唔知點樣求其有嘢就搲，嗰個答案唔係最好嘅。你要再由佢模糊咗一輪之後咧，就你之前儲嘅嘢咧，就喺去某個位咧去到悟啦。咁你都成日講悟呢個字嘅，因為人咧唔個個悟呢個位咧，後邊嗰啲嘢唔係好嘢嚟噶嘛。咁我最最最中意咧，成本書就係講呢個唔怕喺迷惘之中，要孭得起呢個迷惘。仲有就係你要唔怕跌跌撞撞呢個階段，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就你知嗰啲讀 MBA 嘅人咧就話點解決問題啊？就搜集資料，跟住分析，分析完之後咧有幾個可，然後就話嗰個答案一定要符合幾個要求，跟住咧就然後走去嗰啲叫做腦袋的風暴，就作幾個答案出來之後，就拿這個指標去稱下誰大誰小，然後很分析地拿答案。但這些這樣機械的答案，很多時候大家做事就知道，搞完一輪這麼客觀出來的答案，出來之後個個都不喜歡的，直覺已經知道不對了。就是他很強調，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因為很多人就不敢被直覺指揮的。咁佢入邊本書亦都講得好清楚，就係、是、其實你要放心俾直覺去指揮。咁不過咧，直覺咧可以亂咁走噶嘛。講到尾咧，就翻翻頭先大家講嘅，就係、是、一定要你本人係有一個生命嘅信念，乜嘢叫做有價值，乜嘢叫冇價值？有價值嗰啲咧，你就有推動力。有推動力咧，你先係過到頭先嗰啲所謂迷惘階段，然後嗰個負孭得起嗰個能量先係出到嚟。所以創意思維咧係有，而家有人教直情當班咁 A 啊到 B B 啊到 C 咁教噶，但係咧到你真係做嗰時，你冇一種咁樣嘅心中嗰種力量做唔到嘅。咁我覺得佢本書入邊強調呢個心中嘅力量咧，我覺得其實都係佢自己嘅經歷。因為佢要做嗰樣嘢其實好複雜嘅，喺咁講公理嘅社會或者大學入邊去做呢個好似無目的嘅嘢咧，你冇嗰個信念做唔到嘅。咁佢就係有呢個信念咯。 佢嗰令我諗翻起，即係中學嘅時候初初識佢咧，佢教識我哋兩個成語，我嚟鬧我哋嘅。佢通常鬧我哋三樣嘢嘅。咁第一個就冇文化啦。吓、 哦， 即系佢好憎嘅。 咁又系依个佢嘅， 跟住就 冇文化。 系啦，第二个咧就系、是、佢最憎我哋做嘢咧，就有两样嘢嘅，就系、是、虚应故事，率由旧章 啊，即系敷衍。 系啦，敷衍。咁但系我哋睇翻喺无论喺做艺术嗰边啦，做教育呢边啦，其实好多人都系咁样样，即系话佢都系哦，老细叫到吓，咁、啊、我咪做咯，咁嗰种啦，又虚应故事啦，所以率由旧章就系、是。 以前都是这样做，我就是这样做咯，啊， 我满意办事， 啊啊啊，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刚才岑先生说，就是其他大学我们那时候都是的，经常都说我们的港大这个方法不行的， 是啊是啊， 是啊，啊就是怎么可以放回来，我们的学生不是这样这样，啊啊，其实就是说，即他是用回旧的章法，啊，你自己不去寻求那个，那个问题其实是在哪里，啊，第二就是你提供不到一样吸引和有质素的所谓产品，啊啊或者是内容呢是给学生，啊，那我们往往其实就是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低估了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年轻人的学生，啊，即他们那个的要求，即是无论他的好奇心，他的学习的动力，啊，其实我们往往低估了，啊，所以刚才你说，港大那些很多人报，但背后其实他要求我们做的就是我作为个统筹的时候，我是要每一个学期大概有二十几个课程啦，就每晚大概三至五个啦，我是要每一个课程我都要去听，来到做这个所谓call，即是品质的保证。因为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作为统筹提供者呢，我们自己不能够保证到个质素。可能是一个名家，但他可能是讲得不好听的，或者不明白学生那个即是那個水平去到哪裡，又或者其實通常講得太淺咁樣，所以其實這些背後很多這些功夫咧，佢要求是很高的， 又話佢，我覺得佢仲有一個雄心啊，即係唔係話喺大學教通識教育。頭先阿孫英哥提到，佢喺浸會人民素質教育嗰時咧，佢將個課程係公開化，即係話其實佢想令到個社會都有依個通識，依個咁樣嘅素養，唔係淨係大學生。所以咪過程公開化咗，招歡迎公眾人士報名咯。 其實好成功噶，當時嗰啲課程我又有去聽過啦，我又教過啦，其實係爆嘅，即係百過百人咁喺度，即係其實啲人都好攰喎，翻完工，但係佢都嚟嘅。我哋呢個社會學校亦都係一定有一批人咧，係其實好想知道好多嘢，而且佢唔係求其知道一啲嘢，佢嗰個就算好似好冷門咁。但佢有時佢可能冷門先啱佢，冷門先至叫打開多個窗 啊 嘛。 係啊，你我嗰時喺同佢喺浸會開個易經個課程為例啦，嗰，那個浸會個科啊，咪坐得二百人到至多，結果成千人報名，根本就坐唔落，根本已經即係得個收得個五分一。而後面都發覺有問題喎，因為我後面我一開飯嘅時候，我睇下啲邊啲學生讀咧，咁啊知道浸會有問題啊。 約 一八成都係中醫嘅。喂，因為中醫根本應該學易經嘅，竟然冇人教易經嚟上我呢啲唔係教中醫嘅易經，又被逼我就要喺我易經裏邊咧加入啲中醫嘅內容，滿足佢哋，因為個都係學中醫嘅，變咗佢哋，但係中醫冇易經課程，所以變咗其實一開個課程就知道嗰個學校有啲咩遺漏，各方面可以睇到出嚟，係嘛？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就係講講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海林米哈同埋黃怡同大家講香港嘅愛情故事。咁啊，最後咧就係跟住嚟嘅節目就係那些年張偉基音樂節目啊，一首歌就好能夠好襯托到呢個係陳在麗博士嘅，就係梅艷芳唱嘅《孤身走我路》。拜拜， 好，拜拜，拜拜。 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心内，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伴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 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梦。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声，